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秦始皇在消灭六国、统一了全国之后，自以为得过三皇，是功高武帝。秦始皇为了巩固皇权，体现皇帝的尊严，以及供自己享用，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，建宫筑殿。其中所建宫殿当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口太多，而先王的皇宫又太小，故下令在故周都城封号之间渭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，仿集天下的建筑精英灵秀，营造一座新朝宫。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的古代宫殿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首先跟大家聊一聊阿房宫名字的由来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阿房宫号称秦川第一古，秦始皇的建宫计划是以阿房宫为中心，营建众多的离宫别院。谁知道这前殿尚未竣工，秦始皇便一命呜呼了。在他死后，秦二世胡亥继位，继续营建阿房宫的前殿，后来他又修建了后宫。在公元前221年，嬴政统一了全中国。38岁，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，同时他也宣布自己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一任皇帝，也就是秦始皇。照理说他似乎是应该满足了，但是他没有。在建立秦帝国之后，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，秦始皇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，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，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。他把六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了都城咸阳，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。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选择，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出自己的权威，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。而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，则无疑是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的至高无上。但是遗憾的是，秦始皇没能够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，在公元前210年，他就病死在了东巡的路上。 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当中的仙岛，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。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，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。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得老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了，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了全国，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了这场反秦斗争当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，项羽也最终把自己胸中的这份怒火付诸了现实。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，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，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未能幸免。传说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。当然，以上这些只是历史传说，至于历史上的阿房宫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。或许因为这些不确定，使得人们对于阿房宫才会有了更多的猜测。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，自以为得过三皇，功高五帝。他为巩固皇权，体现皇帝的尊严，以及供自己享用，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，建宫筑殿。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阿房宫名字的由来。 光是阿房宫的名字的由来就有很多种说法。传说秦王嬴政爱上过一位民间女子，这位女子芳名阿房，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。阿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，而为了纪念这位女子，嬴政不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。当然，在史学家的眼中，阿房宫名称的由来却没有这么浪漫。阿房原来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，秦始皇本来打算在整座朝宫建成之后更择名命名之。由于宫殿规模实在太大，虽然每天都有十几万名苦役参加营建工作，但一直到秦朝灭亡之时，这座宫殿仍然没有竣工。后来秦末起义军项羽率部进入了咸阳，项羽的部下烧秦宫室，火3月不灭，朝宫最终化为了一片焦土，这样人们就把它称为阿房宫了。那么这座宫殿究竟为何取名叫做阿房呢？阿房这个古怪的名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对此历代的记载分歧，是说法不一。人们查考史书发现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，阿房一名是由于宫址靠近咸阳而得名，阿近也，以其去咸阳近，且号阿房。第二种观点是认为，阿房一名是根据此宫四阿旁广的形状来命名的。阿在古意当中亦可解释为曲处、曲于、亭之曲等。阿房宫盘结旋绕，是狼腰漫回、曲曲簇拥的建筑结构体，就体现了这种四阿旁广的风格和特点。而正是由于阿房宫建筑的这种风格，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索引》当中解释此宫为何称阿房宫时也说，此以其形命宫也，言其宫四阿旁广也。还有第三种观点，认为此宫之所以被称为阿房宫，是因为上宫的宫殿高峻，若于阿上为房。那这个观点出自《汉书·贾山传》，传中的注释曰：“阿者，大陵也，取名阿房，是言其高若干阿上为房。”这就是说，阿房宫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之上而取名。而从考古发掘来看，这种说法也是言之有理的。在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，是古代阿房宫的遗址所在地。从发掘出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出，当年的阿房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， 这里至今还残存着宫殿的高大地基。在阿旁村村南附近，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，周长约31米，高约20米。在村子的西南面，还有一个据考证是阿旁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，东西长约有1200米，南北长500至600米，最高处约有8米之高。而阿旁宫就建在这些高峻的台基之上。由此可见，以上几种观点都是论有所据，言之成理，并且又都能自圆其说。因此，在没有发现更新的确实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前，很难断定孰是孰非。所以对于这座千古留名的著名宫殿，当时究竟为何取名为阿旁，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，至今只能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历史之谜。 它是死亡三角，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。 它伫立数千年，恐怖的咒语，离奇的猜测，使之更加神秘。 天池之水，旱而不涸，涝而不溢，它究竟来自哪里？ 芦芽欲滴，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？ 关于宇宙，关于地球，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。 自然之谜。 欢迎回来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迷幻时空》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，往往深藏在穷乡僻壤。我们了解到太白山就是其中的一处。太白山，它处在关中大地的边缘，与13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。自古以来，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，但是它至今却保留着原始的面目，甚至还存在着无人区。由陇海铁路进入西安地区，向南望去，远处群山起伏，绵延数百里，这就是秦岭。进入秦岭，你就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山峰重重叠叠，纵横交错。来到眉县城南，远远可见一座高峰巍然耸立，山上白云缭绕，山巅盖满了积雪。这就是秦岭的主峰太白山。关于太白山的来历，还有一个传说，说远在远古的时候，华夏大地是一马平川的千里沃野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家家安居乐业。有一年，西北方凶狠残暴的苍龙和黄龙入侵到了中原大地，苍龙口吐寒风，冻死人畜庄稼，黄龙则掀起满天黄沙，要覆盖这个千里沃野，人们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，便纷纷向天而呼。天宫的玉皇大帝听到人间的哭泣哀嚎之声，十分烦躁地说，草芥百姓真乃大胆，如此呼天抢地，扰乱蟠桃盛宴，该当何罪？来自民间的上仙太白金星连忙奏本说，恶魔苍龙和黄龙星妖作怪，涂炭百姓，望派天兵天将前去捉拿，以救民于水火之中。玉皇大帝说道，夫为天上之王，不管人间事，再说眼下正摆蟠桃宴，该派哪位大仙前去呢？太白金星连忙说道，小仙愿往。玉皇大帝一向讨厌太白金星多事，今日喜庆之际，他又来奏本，于是就不耐烦地说，仙卿愿往，朕就依你，速速出发。说罢又与众仙人饮起酒来。话说这位太白金星得令后，连颠带跑地出了南天门，架起一朵急去的祥云，追上了苍龙和黄龙，喝令他们快滚回来。黄龙非但不听，反而喷出了砂石攻击太白金星，苍龙也大吹冷风想冻僵太白金星，而太白金星力战二妖，终因年迈力衰渐渐地支撑不住，但是他又怕苍龙和黄龙继续南侵，便想用自己的身躯和双腿阻挡黄龙和苍龙。 只见太白金星一坐下去，倏然间化成了横贯千里的太白山脉，身躯变成了太白山的主峰，双腿变成了两旁的峰峦。苍龙和黄龙见太白金星坐化为山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便猛烈地撞击太白山，而太白山纹丝未动，于是这两个畜生只好灰溜溜地向西北方向退去。从此啊，以太白山为主峰的秦岭山脉便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阻挡着西北寒流和风沙的南下，使得南方水乡过上了平安和富足的日子。当然，这些都只是传说罢了。太白山海拔3767米，山顶终年积雪，银光四射，百里可见。太白积雪六月天成为了古代关中八景之一，太白山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。要说太白山最神秘的自然奇观，那就是在海拔3400米以上的地区，有三个深不可测的湖泊，分别称为大太白海、二太白海和三太白海。大太白海三面崖壁环绕，北面开了个大口子，形状椭圆，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。二太白海在八仙台的西南，海拔比大太白海还高，湖面也宽阔得多。三太白海的地势较低，但是水域更加宽广。三个湖泊平时水平如镜，清见毛发，游鱼见到人也安然自得，毫不害怕。但是如果天气突变，湖中心就会出现一缕青烟似的雾气，缓缓盘旋，缭绕上升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头在冒着烟。烟雾逐渐扩大加粗，慢慢地形成一根顶天立地的雾柱。等到雾气布满湖面的时候，四周的山谷也有团团雾气涌出，霎时间雾气连成一片，天昏地暗，是对面不见人影啊。此时你还可以听到脚下发出斧头砍树的呼呼的声音，雾气越浓，这声音就越清晰。而这里距森林地带只有几十里，伐木声应当来说不可能传来，当地人认为是怨鬼在作乱，只要沉住气，雾散之后声音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。目前科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不完全一致。关中一带历来雨水不多，太白山顶又缺乏水源，但这三个湖泊是终年水量丰富，并且源源不断地从坳口流到山下。在唐朝的天宝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长安的行政长官叫韩高，他命人从大太白海取来一桶水，把水放在祭坛上对天祈雨，凑巧很快就降雨了。从此每逢求雨，当地官员就会派人到太白山去取水。求雨取水的时候还要在湖边敲锣打鼓，只要锣鼓声响起，就会狂风大作，甚至会大雪纷飞。而古代行军经过太白山下也得禁止击鼓吹号，而队伍只能悄悄慢行，一旦发出大的响声，就有可能遇到疾风暴雨的侵袭。现代科学家认为，这是由于山高所寒，云层又低密，空气一震动就会破坏平衡，使得风雨应声而至。太白山的三个湖泊到底有多深，至今还是一个谜，而水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，也是无人知道。1952年的时候，中国和原苏联曾经联合组成了潜水队，想探测大太白海的深度，结果非但没有成功，反而是两名潜水员付出了生命。从这以后就没有人敢再去打搅它了。 神秘原始的旅行处女地往往深藏在穷荒僻壤，太白山就是一处，它处在关中大地边缘，与十三朝古都西安遥遥相望。自古以来，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涉足其间， 却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面目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白山上的神奇风光。 大太白海始终保持着洁净，还得力于一种神鸟。唐朝大文豪韩愈曾经目睹这样的一幕，湖边森林里的树叶脱落，群鸟就争相飞来，不等树叶掉落到水面，就会从半空中将它们衔走，抛在远处。宋朝人朱辩也说，湖上树林阴森，水色湛蓝，由于不怕人，也没有人敢去捉它们。树上叶落，就会有鸟飞来衔去，始终没有一片树叶掉落到水面上。两位古人见到的情景都差不多，可见这种神鸟是自古已有。如今湖岸都是光秃秃的山石，再也见不到阴森的树木，但是这种鸟依然在湖上生息繁衍。它们的背部乌黑，腹部红褐，头顶有一道白色的斑纹，外形很像燕子，当地老乡称之为镜池鸟。而鸟群总是会绕着湖飞来飞去，此起彼伏，就像是它们在巡视着湖区。只要有一片草叶被风刮到湖面上，就立即会有一只鸟飞来把它衔走。如果这个污染物的体积较大，一只鸟衔不动，就会有另外一只鸟飞来协助。有时山上来了较多的游人，把许多杂物抛入了湖中，此时就会有千百只鸟飞来，犹如弹动了千百根琴弦，它们就像一阵疾风暴雨从人群中掠过，争相冲到水面，把所有杂物顷刻之间叼尽。而群鸟散后，山林一片平静，湖水又恢复了清澈透亮的本来面目。这种情景在其他的高山湖泊很少见，据说这是太白山特有的景观。其实关于太白山，在民间还有着许多古老的传说。有人说，从前在太白山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姓李，一户姓周。姓李的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，人都叫他李老好。自幼生长在太白山之下，早年丧失父母，年过二十还未娶下媳妇儿，于是他到处求亲拜友，想找一个如意的姑娘为妻。但是别人一打听，他是山里人，老实本分，面貌丑陋，所以总是没有人给他提亲。这时间年复一年的过去了，李老好还是没找到媳妇儿。他看到太白山到处荆棘丛生，坡陡路滑，朝山相克，行走极不方便，于是他就横下了一条心，拿起铁铲，每天早出晚归的修路，所以人们又叫他李善人。有一天，李善人正在修路，路的前面坐着两位白须的老翁在下棋。李善人刚要绕开前行，这两位老翁忙停下棋问道，你修路干什么？李善人回答，我看山路太陡，相克行走不便，故而修路，想行善积德。善事很多，你咋不干别的呢？其他的事我干不了。原来这两位仙翁就是太白神仙，神仙就看见李善人憨厚朴实，不由得有些动了心，就问他缺些什么，好帮忙解决。李善人说，我自幼父母双亡，家中又无兄弟姐妹，孤独一人身居深山老林，到处求亲也没有人帮忙，只求老伯给我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好媳妇儿，我将永远感恩不尽。神仙捋了捋胡子说，只要你诚心修路，广行善事，总有一天会找到好媳妇儿的。而另外一户姓周的人家，年过半百，早年丧妻，膝下仅有一女，年方十八，生的是如花似玉，但是自幼是个哑巴。但是周老汉仍然视其为掌上明珠。周雅姑的年龄一天大出一天，但是怎么也找不下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。老汉为此急的是整天心里发愁。话说有一天，这周雅姑采野菜回家，在路上见到了一只金鸡，这只金鸡跟着她左右不离，一会儿飞前，是一会儿飞后。她走着走着，就碰见了正在山上修路的李善人，而这个时候，金鸡却在两个人的面前跳来跳去。 左右的盼望。就在两个人举目相视的一瞬间，金鸡、银井、长鸣是连叫了三声。第一声叫的李善人改容换貌，变成了一位聪明伶俐的英俊少年。第二声叫的哑姑开言，能说会道。第三声叫的二人钟情相爱，终生结为了伴侣。李善人和周哑姑结为夫妻之后是如胶似漆，情投意合。他成年累月地在太白山上修路铺桥，为游客提供着方便，最后因为修路积劳成疾，累死在了路旁。李善人死后呢，周哑姑是悲痛欲绝，含泪掩埋了丈夫的尸体，站在坟前遥望故乡，化为了一块奇特的山石，人们称之为望乡台。太白山那高耸入云的雄伟气势，瞬息万变的气候神姿，自古以来就给人们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那么关于他的故事，我们今天就先为您说到这儿了。这里是迷幻时空，主持人韩涛，代表编辑安澜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咱们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， 迷幻时空，揭秘未解谜团，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。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，赶紧传个微信，嘿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晚上九点，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得嘞，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虽然平凡，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，让我。